苗同治療方法會不會變得無效。印度昨日新增近274,000宗確診，再創新高。首都新德里昨日起封城，週末實施宵禁。英國首相約翰遜已經取消到印度訪問。美国白人前警员肖曼涉嫌在拘捕行动中向黑人男子弗洛伊德使用过分武力致死的案件，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陪审团开始退庭商议。控方在结案陈词的时候说，弗洛伊德当时不断呼叫，无法呼吸，但是未被理会。被告一直用膝头跪住弗洛伊德的颈部，甚至救护车到场都未松开。全场9分29秒。被告的行为不是拘捕行动，而是谋杀。辩方律师说，控方未能够提供毫无疑点的证据，又强调被告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依法办事。45岁被告肖曼被控2级谋杀、3级谋杀和5杀罪，他否认控罪。法官提醒陪审团必须撇除所有的背景成见，以证供和证据为依归。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6，日元108.14，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3，人民币6.512，英镑对美元1.4，欧元对美元1.204，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日经平均指数报29,256点，跌42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1.66美元，卖出1,772.4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5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为咗配合强制检测安排啦，荃湾嘅芙蓉街一至五号需要暂时封闭噶。荃湾芙蓉街一至五号暂时封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油麻地停车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接近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德望学校对出，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龙盘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挤塞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近住创知中学对出，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车多龙尾九龙城回旋处，在新界大埔丁角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渔角村对出是有挤塞，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下坑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喺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之路咧就行车缓慢，车龙就喺白石角，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挤塞。特别是去清水湾方向车龙排到去郑直之中学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哇，佢系电视演员，又系电影演员，仲系武术指导，而且仲系一名专业赛车手，曾经代表香港出战澳门大赛车。哇，系咪要哇大声啲先？ 嘿，湿湿碎啦！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何亨， 仲有我伟廉， 守孝老成。 选民登记剧场， 师傅我 做咩啊？悟空，你想登记选民啊？你爱要出声至得噶，你爱我咪俾张申请表你填咯，冇理由你话你爱我唔俾你 得噶啦，师傅。份申请表我可以去选民登记处网页下载，又或者打28911001以传真方式索取，又或者去各区民政事务处、公共屋邨办事处或选举事务处攞。你唔好再讲啦， 悟空，帮师傅攞埋。 5月2号前选民登记莫迟疑。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4月20号，本港增一宗本地个案，另有4宗变种病毒株病例。 熔断机制生效，有中介担心停飞持续。 过百公务员冇签声明，聂德权称大部分人被停职。 世卫称全球新增确诊连升8星期，死亡病例突破300万。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4月20号嘅早上，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千禧年代》节目。今日嘅主持有叶冠霖嘅，好啦，又同大家讲下咧有关个新型肺炎最新嘅情况先。香港呢度咧，寻日多咗12宗嘅确诊啊，11宗都系输入个案，4宗咧就验出咗 N501Y 呢一种嘅变种病毒株嘅。1宗嘅本地感染咧就是、一个84岁嘅老翁，咁就住喺屯门友爱村爱辉楼第2座8楼嘅。咁因应咧见到输入个案嘅情况都犀利啦，咁政府都讲咗啦，就会有个熔断机制。就啟動咗噶啦，今日開始就已經禁止咗咧印度、巴基斯坦同埋菲律賓嘅民航客機嚟香港，咁同時咧都限制曾經逗留喺嗰3個國家嘅人士咧登機嚟香港，呢個措施咧就會做14日嘅。聽到嗰3個國家，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其中菲律賓好多香港人都熟悉啦，因為就好多外佣咧都係嚟自菲律賓嘅。咁據講話而家啲飛機嚟唔到嘅話咧，就對於外佣咧都好有影響噶，有啲譬如新約嘅就嚟唔到啦，另外有啲其他種種嘅情況都會對外佣帶嚟影響，咁啲雇主咧有啲報道就話開始都要加人工嚟到搶外佣咯。報章嘅標題有啲就話薪水搶貴20%啊，有啲又話搶到去5500蚊一個月啊等等嘅。你見到情況係點咧？自己有冇類似嘅經歷咧？不妨打嚟一齊分享一下1872311118723111。熔斷機制之下，外佣喺菲律賓過嚟會受到影響噶，咁對你帶嚟啲咩影響咧？18723111，打嚟一齊傾下。好啦，都請翻一啲嘅相關嘅人士同我哋傾下先。首先請嚟咧，本身都係中介嘅香港僱傭工會主席陳東峰一齊傾下嘅。早晨，陳東峰。 早晨啊，葉生。 係啊，不如同 各位觀眾 係啊，同我哋又講下停飛14日，咁菲律賓嗰啲嚟唔到，帶嚟幾大影響啊？會 呢、這個都有幾大影響嘅。咁、咧，因為而家就每一日大概有80個工人嚟香港，咁所以咧。如果停2個星期咧，估計即係話因此而滯留，冇辦法嚟到香港服務嘅菲律賓工人咧，大概有1500到1800個度啦。 嗯嗯， 即係有1800個家庭咧，係會因此而受到影響嘅。 嗯嗯，咁呢啲就 只係初步嘅影響啦，其實仲有啲連帶嘅影響嘅。 嗯，例如有啲咩連帶影響咧？ 因为呢1800个雇主如果系冇办法用到工人，咁就有机会咧，有啲可能就会打消嗰个主意啦。即系当然，有啲会继续等待，但有啲就会打消主意，就直接进入呢个香港本地，即系搵嗰个本地喺香港搵外佣嘅嗰个雇主嘅群组入边啦。咁就令到嗰个喺本地搵菲律宾工人。嗰、那個競爭會更加激烈啦。咁第二個咧就會都影響一啲僱主，即係譬如佢原本係有意聘請喺菲律賓過嚟嘅工人，嗰啲僱主嗰個信心啦，即係話佢會諗，即係話我 应唔应该喺菲律宾申请，定系直头喺香港申请？因为如果我喺菲律宾申请，将来有冇机会又俾人即系 block 咗啦？即系俾人阻拦咗，系嚟唔到咧？因为而家呢个两个星期嗰个熔断咧，只系浸，即系表面睇就系两个星期，但系个真正嘅原因系因为菲律宾当地嘅嗰个疫情嗰个控制系似乎系失控，即系同。幾個月前咧係嚴重好多嘅，咁我就自己睇唔到佢喺兩三個月之內咧會有好明顯改善嘅。即係換言之咧，呢兩個星期之後一復翻翻轉頭開門啊，我估開門唔使三兩日又再熔斷，跟住咧又停兩個星期，跟住又再開門，唔使三兩個星期又再熔斷，隨時係一個不斷重複嘅過程。就唔系话两个星期就已经搞掂咗咁。 OK， 好，所以有两个情况咧，一个就喺菲律宾嚟香港嘅新工人啦，一个就话啲雇主可能转移喺本地里边揾啲外佣帮手啦。逐个讲先，头先你讲到话喺菲律宾过嚟嘅，你估计十四日里边就可能有千百人都嚟唔到啦。其实个雇主仲可以做啲咩咧？呢啲唔系搞好晒手续噶啦咩？可以而家突然间打退堂鼓啊？定系只有基本上都只有等啊？ 佢原本呢兩個星期要嚟，當然係所有手續啊、簽證啊、喺菲律賓出境文件啊，甚至機票啊、酒店全部安排好曬。咁我而家突然之間停飛，當然就大家即係喐不得其所啦。咁佢有啲僱主就話再咁等落去，究竟係有機會嚟定冇機會嚟？這個信心好重要啊，即係動搖咗佢嗰個信心。咁第二個亦都有啲僱主可能會比較擔憂嘅就話，佢嚟咗會唔會順便帶啲病菌入嚟啊？咁呢個都令到有啲僱主真係打消過個念頭啦。當然唔會太多，暫時就唔會太多啊。 有冇見到呢啲個案啊？暫時，不如都唔搞啦。原本申請咗，有冇聽到啊？ 喺我手頭，即係話喺我公司自己手頭，暫時就未有。只係話，陳生，你同我即係 hold 住先，睇睇咩環境。咁就係你話註銷申請就未有。 即基本上都唯有繼續等啦，等下睇實施後點啦，係啦。 咁但係咧，如果你好似我頭先咁講，佢嗰個過程係不斷重複嘅，甚至真係兩個星期之後開三兩日又再嚟過咧，咁就真係因為等唔切噶嘛。你再兩個星期見到一個月已經見唔到人啦，咁就真係要重新安排啦。 OK， 咁本地爭嗰度啦，頭先你話而家可能會再激烈咗啦，喺本地嗰啲，其實而家有幾多供應嘅，有幾多工人喺度轉約等緊，等緊。 我估而家喺香港市面上即係流轉啊，即係所謂流轉就係正常嘅人員流失啦，即係話有人辭工，有人轉工，有人約滿，正常咁轉啦。喺而家市面上咧，應該都有即我估2000个都有啦。咁呢2000个喺度轉嚟轉去。咁就原本喺呢個市場上揾嘅僱主點都唔夠，唔止2000个嘅。咁而家咧，突然之間多咗嗰千幾個僱主加入嚟咧，咁就會令到個競爭係更加激烈。咁另外一個就係頭先我講到嘅，即係話原本即係經過過往一年嗰個疫情嘅影響咧，而家喺香港聘請外佣同埋喺菲律賓聘請外佣個比例咧，已經係去到差唔多200比，即係20%係由菲律賓過嚟，80%根本就係喺香港本地揾。咁即係話換言之，原本20%係不嬲都係跌埋心水喺菲律賓揾嘅，隨時嗰20%咧，又有幾多人會動搖信心去走翻嚟本地嗰個市場咧？呢度係就唔係淨係得呢個千幾個僱主嘅問題啊。 OK， 咁而家有冇見到即係即刻見到立竿見影，有啲價格變動啊？啲外佣都會希望月薪高啲啊？ 立竿見影就未有，但係我即係譬如我尋日啊，其實呢個熔斷當然係今日先開始啦，但係我哋之前嘅討論就已經預計咗，即係遲早會發生，即係只係遲早發生嘅問題啦。就已經有啲行家已經反映即系话，个竞争会更加激烈。嗰、个雇主 offer 啊，我哋嗰个加价咧，就唔系由嗰个中介主，唔系由中介主动去提高价格，而系个雇主嗰个提供嘅嗰、那个啲 offer 啦、啊。即系话，譬如有啲雇主话，原本10000同嗰间公司话请个工人，而家话喂，而家未揾到人。譬如我前日就有一个雇主话， okay. 最紧要同我揾到个人。俾多3000-4000冇問題，咁呢個就已經係一個信號啦。 O K， 咁外佣咧，你見高薪成點啊？見搶人，跟僱主出到咩價而家？ 係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嗰個價錢啦，價錢就不嬲已經係即係過往，又係有過往一年不斷有上升啦，就平均即係大多數啊，大路嚟講就即係話去到5000至5000蚊不等啦。咁當然亦都有 5000至5500你意思係咪啫？ 係啦，即係話嗰個應該咁講，即係話30%咧。嗰、那個人工係高過正常人工，所謂正常人工就係政府規定嗰個4630蚊啦。係、咁，但係70%都仲係基本上維持嗰個正常人工，30%就已經係超越呢個4630啦。 OK， 去到5000至5500不等啦。咁、所以咧，即係話你再咁樣嗰、那個，如果呢個僵局係繼續咁堅持落去，延遲落去啦，都係有機會係超越呢個5500啊，即平均數啦。當然啦，你個別嘅就唔好講啦，個別就會去到好高啦。 OK， 嗱，今日見到阿勞福局長羅志光嘅星期日網誌嘅時候咧，都有呼籲話啊，啲外佣又好，僱主又好，職業介紹所都要有所籌謀定啦，咁樣咁，但其實轉個頭，今日已經做咗呢個熔斷啦。其實政府幫到啲咩手咧？譬如勞工處有冇啲嘢幫到你哋手啊？而家咁嘅情況， 嗱呢個咧都講起有啲有啲好少啦。其實我尋日都有同勞工處一啲官員溝通過，話你哋就我都係到前晚啦，就收到一個 email 就話，即我哋個會啦，收到個 email 就話啊，你要通知啲業界啊，通知啲僱主做好準備。咁我即時嘅反應就係準備啲咩呢？即話政府就淨係用我呢個説話，就淨係識得即話我已經做咗嘢啦，啊而家發個電又叫你去準備，但究竟準備啲咩？呢個先至係值得考慮嘅問題。 難處喺邊啊？ 由頭到尾完全冇提供任何方面嘅幫助或者係補救措施，呢個就最令人詬病嘅地方。 點樣幫到你呢？如果想問你話，你最想政府做到啲咩咧？ 嗱，即譬如咧，而家嗰個引致嘅問題啊，即話當然呢個疫情嘅控制或者係佢為咗基於公共安全關門，呢個係可以理解，亦都係無可厚非。但係而家喺外佣市場引致嘅問題係咩呢？就係嗰個供應不足。即無論本地嘅嗰個外佣或者係出面入嚟，出面而家入唔到嚟添啦。咁就嗰個供應不足。咁供應不足，其實我哋有同政府講過幾次，但係佢好似完全冇反應。即係首先喺3月中咧，我哋就曾經同啲統溝通過，即係話可唔可以採用一種叫做疫苗認證嘅制度，譬如就送啲疫苗或者係捐啲疫苗俾菲律賓去同工人，即準備嚟香港嘅嗰批工人咧打咗疫苗先。因為你有一個工人就申請到俾你可以出發嚟香港啦，基本上差唔多要2個月，咁2個月已經有足夠時間打曬2劑嘅疫苗，兼及即係等候嗰、那個。保護力開始顯現出嚟嘅整個過程可以做到啦。咁就譬如喺4月，我哋將呢封信寫咗俾政府，亦都寫咗同時俾咗菲律賓領事館。菲律賓總領事咧就即刻用我哋去見面商討有啲咩方法可以做。但香港政府咧就由我哋寫信到而家，最後就淨係勞工處同我哋講啊，收到你嘅信啦。咁跟住咧我哋會研究啦，跟住就冇啦。 Okay. 菲律賓領事館就同我哋有認真討論，根據我哋嗰個討論咧，點解要捐疫苗就變得更加重要？因為菲律賓咧就而家疫苗係比較缺乏，所以佢菲律賓政府嗰個安排嗰個優先打接種呢個疫苗嘅次序咧，原來呢個外準備出去打工嘅外籍呢啲工人咧，喺佢哋就唔係叫外籍啦，我哋係叫外籍啦，即係呢啲工人咧係排喺第十嘅。 OK， 即係冇份啦。 點知咧排喺第十，即係話。等半年都未必打到啦。 OK， 咁所以咧，我哋就同政府讲，如果可以捐一批疫苗，指明嗰个 target， 指明嗰个接种嘅人群咧，就系、是、一定要嚟香港准备工作嘅嗰一种人群。咁就嗱呢个理论上就，如果喺香港而家目前手头上嘅疫苗，我照我哋初步睇就应该。你捐1文劑2文劑已经搞掂晒，咁亦都唔系一个大嘅难度啦。 OK， 咁當然呢個就絕對係政府同政府之間去傾嘅啦。 明白，明白。 我哋只可以睇到 OK， 普通民間係做唔到嘢噶。 OK， 不過呢個建議啊，頭先聽阿陳東峰你講就政府呢邊喺香港暫時未有咩回應。不過多謝陳東峰，你先講到即係而家。香港啊，見到個外佣嗰個情況，陳東峰咧就係香港僱傭工會主席，電話872311咁講到話喺熔斷機制之下，咁喺菲律賓嘅外佣咧，而家都準備出發，都嚟唔到住啦，帶嚟啲咩影響咧？你觀察到係點咧？你會唔會而家都可能諗緊聘用工人又好，工人或者其他轉約等等嗰啲，你有啲咩諗法咧？帶你一齊講下187231187231。電話旁邊就請嚟另一位嘉賓傾下先，請嚟咧就嚟自係僱主方面嘅代表啦，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主席容馬珊兒喺電話旁邊嘅，早晨容太， 係早晨啊葉生， 係啦，見到話而家熔斷咁對你帶嚟咩影響啊？要見到 嗱，而家據聞咧，有一個飛機嘅係每一日係大約應該有100多個嘅外佣嘅嚟，咁即係如果14日嚟講係1000多個啦，咁影響就話呢1000多個人咧係翻嚟香港。啲外佣咧係可能會係影響呢1000多個家庭，咁就當然啦，亦都有僱主憂慮一樣嘢，14日之後可能都未變嘅，可能再14日都唔定。但係有好多僱主咧，其實調翻轉係擔心，如果外佣嚟到香港有事，去到嘅家庭如何咧咁？咁如果政府港府咧，我哋又感覺到，我相信政府係唔會立亂去專登截停啲飛機，因為咪淨係影響個外佣啊。全香港有亦都有一部分嘅華僑係要飛呢個菲律賓同埋香港之間，亦都有菲律賓嘅官員要嚟嘅。咁所以佢係要需要咁樣去停嘅話咧，即係話好擔心佢當地嘅疫情完全不受控。咁我頭先都聽到有人士咧講話同佢打疫苗問題咧，其實我哋都有研究過。如果醫務界嘅人士冇話俾我哋聽，佢個人接種咗呢個疫苗嘅抗體之後，佢唔會呢、這個人肯定性佢唔會帶菌嘅，咁我哋先係叫安心。 疫苗百分百個，但係疫苗都唔百分百 嘅係。佢係咪百分百？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嗱，我哋僱主嘅承擔好重嘅。嗱，第一我聽到話要捐去個針個藥苗去到當地，咁但係嗰個係咪真係受惠到個外佣咧？第一，第二就話。個責任問題啦，如果外佣嗰啲咁外佣，佢未人檢查清楚自己嘅身體是否去接受呢疫苗，而佢接種咗之後有事嘅，又如何呢？其實香港政府我諗佢都要考慮呢個問題。 Okay. 因為咧我哋係現時嚟講咧，我覺得政府嘅做法咧係調翻轉咧，我哋都會考慮到僱主。如果我請咗佢嚟香港，當然好啦。如果佢喺當地係呈到陰性嚟到香港， okay. 又係陰性。但係而家發覺唔係咁啊，好多嚟到都係陽性嘅。咁調翻轉，我哋僱主咪仲憂慮。 所以其實係咪平衡風險下，你都支持而家行熔斷啊？即 係暫時我覺得係應該咁，因為我哋其實我可以坦白講咧，好多僱主咧，我哋問過咧，都係唔願意請當地嚟嘅。因為佢哋係擔心嗰、那個。能力即係外佣嚟到之後嗰個責任。 我想問下，而家嚟到係酒店檢疫定係居家檢疫？ 如果佢而家佢就斷約而家叫做熔斷啦。咁但係如果以往嚟講，佢已經係要隔離21日 喺酒店啊嘛，係咪 啊？喺酒店咁 都擔心啊，僱主都 唔係僱主亦都有部分咧係完全冇呢個經濟能力 哦 去支付呢筆錢，因為亦都有僱主投訴係喺12月嘅時候咧。佢哋已經係請咗啲外佣嚟到咧，就隔離21日之後咧，唔知點解去到2、3月咧，就做一啲動作出嚟，令到嗰啲僱主最好炒咗佢。嗱、 哦， 這個情況即係個僱主使咗好多錢去到啦，佢都係唔可以保證呢個外佣真喺佢屋企裏面可以做滿足，即係完成個合約嘅。咁、所以變咗鼓勵唔到啲僱主有呢個信心去請佢哋喺當地嚟，咁就調翻轉好多。都寧願喺香港去請，而家現時其實你睇到喺2019年嘅2019咧係40萬，而家係降到37。咁點解會有成30000個離職咧？咁其實有部分咧幾僱主係經濟問題啦，有啲媽咪咧就好擔心請外佣嚟咧，佢唔合作啊，唔識保護自己啊，有啲直情係辭一職翻去自己睇住仔女。 OK， 咁所以係政府咧，佢冒然去做呢件事咧，佢一定係。是希望保護全港的市民，咁我哋應該尊重政府的做法。 有冇見到話搶貴咗啊？喺個外佣市場嗰度？ 其實要講工人嘅一個能力嘅。 嗯， 即係如果你有啲現時嚟講咧，其實香港最高薪嘅係邊啲咧？係識駕駛嘅。 嗰啲識駕駛嘅外佣嚟講，其實已經過萬五蚊噶啦。 嗯， 係睇嗰個工人自己嘅能力，即係話嗰啲譬如話佢同埋佢喺香港做咗幾多年。 嗯， 咁因為佢做一年份多啲，佢有經驗，同埋佢有僱主嘅好嘅記錄嘅信件咧，佢去揾工嘅時候咧，好快就好多人搶佢噶啦。 嗯， 但如果係嚟到香港咧，跳槽啲工人咧。咁當然啦，亦都有啲家庭喺被好急用唔到人時候咧，以往係唔會請嘅， okay. 但係而家都被人請啦。咁但係有好多咧，亦都會考慮咧，未必係去咁請。咁部分咧有啲咧，好希望政府點咧鼓勵多啲咧。而家又有失業大軍嘅時候咧，造就多啲入翻家務助理嘅本地嘅用工。咁希望喺勞工處其實幫咗手咧，希望佢哋喺個網頁度為呢啲失業嘅人咧，去有最好有一個特別嘅。即係個 page 俾嗰啲去登記願意嚟到做家庭服務，支援下而家嘅不足。咁僱主亦都麻煩佢哋，如果即係有呢個需要嘅時候，亦都可以登記去勞工處，或者去睇下冇。如果勞工處做得好咧，直情係有一啲想申請入住呢個家庭嘅助理嘅咧，可以俾僱主喺個電腦度揾到嚟到同聯絡，咁啊更加好啦。 好啊，咁多謝曬容太先同你傾到度。容太咧就香港家庭佣工雇主协会主席，电话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90岁女子遇到电话骗案，5个月内被骗去大约2亿5千万元。警方话，受害人去年8月接获一名自称为内地官员嘅电话，一名自称内地公安嘅人士，事隔几日之后去到受害人嘅住址，提供一部连 SIM 卡嘅电话俾受害人用作联络。受害人按骗图指示，去年8月至今年1月期间，分11次存入大约2亿5千万元至骗图指定嘅银行户口。警方话，受害人嘅家佣曾经察觉情况可疑，并致电受害人个女，但未能够阻止骗案继续发生。受害人个女最后揭发事件，受害人今年3月报案。政府昨晚围封荃湾丽城花园第二期第四座同富蓉大厦，列为指明受限区域。自今早大约7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截至凌晨1点，合共近120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冇发现确诊个案。政府正在两处受限区域进行执法行动，确认所有人士已经接受强制检测。政府会另行公布正式撤销相关宣告的时间。丽城花园和芙蓉大厦分别有915名和280名居民已经接受检测。政府派员到访，分别有15和20户没人应援，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今日在海南开幕，海南省委书记沈耀明昨日和出席年会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面。沈晓明和林郑月娥会面的时候，海南自贸港是海南省委书记沈晓明和林郑月娥会面的时候说，海南自贸港建设既是海南的重大历史机遇，亦都为香港市场主体和居民带来积极效应，期待双方加强专业服务、航空、医疗等领域的合作，欢迎香港青年来到海南研学和就业。林郑月娥说，香港和海南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都处于重要位置，建议双方着眼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加强两地产业互动，开展青年就业计划，推动琼港合作再上新台阶。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08.11，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2，人民币6.512。 英镑对美元 1.399， 欧元对美元 1.205， 澳元对美元 0.77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9。日经平均指数报29203点，跌48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1.58美元，卖出1772.1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美国领事馆啦，即系爱都大厦附近啦，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罗便臣道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是、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爱都大厦啦，即系美国领事馆附近有交通意外，龙尾咧就排到去罗便臣道。咁喺荃湾咧就有强制检测安排，荃湾嘅芙蓉街一号至到五号咧需要封闭，就系芙蓉街一号至到五号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西行都有车龙噶。东行咧就排到东港中心，西行排到李景湾。东隧嘅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就系狮隧嘅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威尔斯亲王医院。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同埋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对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和富中心那段亦都慢车，排到嘉华国际中心。咁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顺利村，龙翔道去观塘车多，排到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彩虹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车多，咁车龙咧排到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嗰条支路咧，亦都车多。龙尾在白石角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车龙去到环宇海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8000里人物档案， 印度教育改革者迪斯莱尔。印度教师迪斯莱尔为乡村学童设计电子化教材，透过一个二维码，学童不论身处边度都可以取用，更加影响印度政府在国家制定教科书上面印制二维码。 谭永辉、陆宇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在美国有一条兴建中的行人天桥严重出事。 为什么一座全新落成的行人天桥可以无啦啦冧落嚟砸死揸车翻工翻学的人的？ 去到西班牙就仲得人惊，有项工程搞到全国地震添， 间间屋都喺度震，到底边度出错？ 究竟点解佢哋会出事嘅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点解工程又出事》， 今晚9点半， 港台电视31。 2021年4月20号， 本港增一宗本地个案，另有四宗变种病毒株病例。 熔断机制生效，有中介担心停飞持续。 过百公务员冇签声明，聂德权称大部分人被停职。 世卫称全球新增确诊连升八星期，死亡病例突破300万。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因为外边有啲地方嗰个疫症都犀利啦，咁香港呢边个熔断机制咧生效咗啦，咁其中咧就三个地方，印度、巴基斯坦同菲律宾嘅民航客机就喺今日开始咧就会停飞嚟香港14日嘅，咁另外咧曾经逗留喺嗰三个国家嘅人士登机嚟香港咧受到限制嘅，咁呢个头先就关注到喺菲律宾方面好多外佣嚟香港啦，咁而家就话咧嗰啲新约嘅工人啊，即系菲律宾谂住请过嚟嗰啲出发唔到啦，咁影响到可能有啲雇主咧都转移向咧就争一啲喺香港原約的傭工，所以說爭起上來有時人工都會搶高了，另外扔著出發那些帶來都幾多個不便的，對僱主來說對個僱員也是，你看到什麼情況打來講，18723111 18723111。除了關心在菲律賓情況，也關心印度的情況，印度和香港的往來現在都有，也都見到有些輸入的個案都是來自印度，印度疫情都厲害的，這兩天說講到一日有成20萬宗新增的個案，現在說那個印度來香港的航班要停了，對於在香港呢邊的印度人有咩影響呢？請位嘉賓傾下先。有香港印度協會的前主席毛漢喺電話旁邊嘅，早晨毛漢。 早晨啊， 早晨你 啊，大家早晨。 係，你點睇啊？而家印度嚟香港都要停咗，帶嚟咩影響啊？對你？ 咁你應該一早應該要停啦。我琴日邊個訪問我，我都有啲報紙咁問我，我都話呢個問題，依家印度嗰度越嚟就控制唔到，政府控制唔到，咁啊變到咧直接是影香港。我自己覺得咧都係做得幾好嘅，係好少嘅，多數都係喺外國嚟。咁既然呢個報道咁樣係停一排咧，應該係呢個政府諗出嚟的，呢個係行得啱嘅，我覺得。 嗯，其實點解仲有咁多印度人嚟香港啊？依家通常咩性質嚟香港啊？ 應該係六七個月之前要嚟嗰啲嚟曬㗎啦。我諗依家剩翻呢啲咧，就係喺嗰處退休。個環境唔好，醫療唔得咧，咁可能香港嗰啲仔女就叫翻阿老豆啊阿媽咁啊翻翻嚟香港避下咁解嘅啫。照我所知就 即係翻嚟諗住係即係喺香港諗住穩陣啲係咪啊？驚印度 一定係穩陣啲啊！嗰處佢已經嗰啲醫院都冚唪爆曬棚，我聽講話嗰啲 oxygen 嗰啲都冇，有幾個你話去送去醫院，一間醫院又唔收，第二個又唔收，去第三、第四喺白石已經走咗啦。 嗯， 我都唔知道聽到幾多咁嘅消息。 嗯嗯，咁頭先你話六七個月前就要走，就應該走咗啦。咁而家之後 嗰啲喺香港做嘢啊，去咗翻去，你話行翻禮啊，或者探親啊，嗰啲六七八九個月之前咧，咁佢啲要翻嘅好多嗰啲 charter flight 已經送曬翻嚟香港啊、 嗯。 剩翻嗰啲後喺香港幾廿歲諗住翻向我退休咁解啦啫。 嗯嗯嗯，咁而家咁呢段时间翻嚟大概有几多人到噶？你知唔知印度平均？ 如果你话嗱， 近排啊， 首先咧，如果你系游客就一定唔嚟得啦。如果你要揸日有香港身份证先得啦。咁我谂呢啲剩翻全个印度咧，真系唔多过千零二千，顶晒拢都系二千个度噶啫。 嗯嗯嗯， 啊，嗰啲已经上晒年纪啦，或者系好多咧就系香港出世嘅都有。但是咧，多數是女士。點解女士咧？有個翻去結婚，結咗婚個先生在印度，咁咪唔翻嚟香港咯。 嗯嗯， 咁咪變咗生埋 B B 仔咧。我琴日先同一個，琴日有啲人問我喂點樣翻嚟，我話你又翻得嚟，你帶啲細路仔喺印度住，佢一定翻唔到。你老公話更加翻唔到嚟。 嗯嗯， 咁啊咁嘅情形都有。 嗯，咁嗰啲點啊？而家一路停都唔知幾耐，而家就係14日啦。呢、這個嗰啲驚唔驚？好有影響都。 咁會影響你都冇辦法㗎。你已經離開咗，正話我講嗰啲，你話嗰啲女士即使喺嗰處已經喺香港走咗，離開咗，根本就唔係香港人啦。 嗯， 你結咗婚，你已經係即係同老公喺印度住咗，你突然間喺嗰度住咗十年八年，你而家先要翻嚟，咁我覺得唔係都係冇乜理由。咁你話另外嗰啲係父母嘅喺嗰處又住咗十零年。而家突然間要翻嚟探咧，咁你係佢翻嚟就係為咗避嘅啫，咁你個個都係翻嚟香港避，咁避得幾多？ 嗯， 你而香港應付唔到啊嘛。 嗯， 即系唔同地方有唔同处理嘅嗱，香港呢度就禁印度嚟嘅航班14日啦，香港做法。隔篱澳门嘅做法咧，就嗌印度啲地方入境咧就要隔篱嘅日数由21日延长去到28日嘅，即系都俾你嚟，不过你要隔篱耐啲啦，28日咁耐啦。 系 点睇啊？ 比较呢个大，咁佢呢个咪就系即系又有另外一个办法咯，即系叫你最好唔好翻嚟咁解咯。28日最好唔好翻嚟，但如果你话。在香港嗰啲有錢嘅，譬如我老豆老母喺書啊，咁我有咁咩廿八日啦，咁咪阿爹阿媽你喺酒店住集啊，廿八日嘆下咯，都一樣得噶。但係似乎睇嗰啲做唔做得肯唔肯俾錢啫嘛。但係廿八日咧都係幫唔到，因為好多人係可以俾啲廿八日住酒店嘅錢，唔係一件大件事，就佢籌啊救命啊，籌啲籌到都要搬翻嚟啦。 好，另外都想问下，唔知你掌唔掌握啦？印度嗰边头先你讲个情况都差啦，近呢两日就讲到一日都过廿万宗，知唔知点解咁紧要咧？听到嗰边， 因为佢有几个节过咗咧，个政府咧就冇控制到，吓、啊，即系香港咧就控制得好好，啊，佢巴含冷山晒，你复活节啊咩节，佢都系唔俾你开。佢有几个啲叫做咩 religious festivals 咧、就俾几廿万人出嚟都得嘅，而家。就快咧，又係變咗回教，又有啲 festival 咧，咁啊變咗又一樣係有咁嘅情嘅。佢呢個個政府根本控制唔到啲市民，係喺個大城市又係喺鄉村嗰度又係咁樣。 OK 好，咁多謝武漢先，多謝你講到即係一啲印度人喺香港個情況啊。武漢咧就係香港印度協會嘅前主席啊，咁佢又講到啊，而家翻嚟香港啲印度人可能都係。為了避疫咁嚟香港啫，咁佢都贊成應該要停咗呢個香港至印度嘅航班14日呢個做法嘅。咁啊，除咗印度，頭先講過啦，菲律賓嘅情況呢、這個可能更多香港人關注，因為始終外佣有為數不少都係嚟自菲律賓嘅。大家點睇？打嚟講下1872311，聽下聽眾先有啊，李女士嘅，李女士你好，係 啊，你好啊， 早晨李女士係，請講請講。 早晨两位、我想发表一下头先关于嗰位就女士讲得都啱嘅，佢点解唔训练喺香港嗰啲佣工呢咁样去就业，因为呢纵容咗而家啲外来嗰啲佣工呢造成咗佢哋呢而家变咗系我哋要睇佢嘅面色不值止，仲要比人工系多，咁我哋都仲有啲唔放心，就系、是除了菌之外呢他們的訓練啊那些什麼、都要我們再培訓去。所以計起條數來說呢我們呢差不多請香港傭工那麼多。所以希望呢有關、政府福利那裡呢可不可以盡快提議下香港救自己訓練多些人愛心嚟咩？冇錯，係厭惡性嚟噶。但係睇下可唔可以機械啊，或者咩取代佢？如果唔係俾佢哋嘅話，我哋真係好盲目咁樣噶。同平時都照顧啲我哋係照顧嘢者，已經好大嘅承擔噶啦。仲要金錢啊，各方面都要去，仲要擔心佢究竟係點樣？咁佢真係咧放肆到咧可以學僱主添。老人嘅，我哋唔去睇佢嘅话咧，佢就会虐待佢哋。 又未必全部系咁嘅，但系头一啲个案啦。但系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香港够唔够供应咧？始终我哋系数以十万计嘅外佣帮紧香港家庭手啊，依家靠本地可能帮得冇咁多啊，始终。 其实喺呢度得罪一声，点解净系要请翻东南亚嗰啲咧？我哋就近嗰啲都有好多，同埋语言都通嘅。咁同埋佢哋喺嗰个文化嗰方面嚟讲嘅话，譬如话飲食嗰方面都适合我哋香港人，但係系咪真係成日话即係入到嚟嘅话抢我哋个即係点样啊我哋嗰个劳工咩嚟㗎呢样嘢考虑，咁佢哋唔抢咩？而家反而喺度饭食咗之后，将来我哋都要养埋佢哋下一代。 OK， 我多谢晒阿李女士先啊，同你倾到你嘅意见啊，跟住仲有陈女士添啊，陈女士你好。 嗨、hey, 你好，早晨啊叶生。 早晨陈女士，是请讲。 是我想讲的呢就是除了那些申请的工人如果要在菲律宾过来可能有、一些困难之外呢、就是那些续约的。咁譬如我而家呢一个呢佢本来是去年的七月就满约啦就续咗约。咁一年之内就要离境啦。咁但是佢基本上是回不到去因为那边疫情差。 咁佢有一年嘅空窗期啦，咁但係而家即係眨下眼就可能已經到七月啦。咁、我所擔心嘅就係其實佢第一佢走唔到啦。佢翻到佢即係差唔多都一定染疫㗎啦。咁跟住到佢翻翻嚟，佢會翻唔到嚟。咁如果你而家熔斷機制嘅話，佢分分鐘係同而家你申請嘅面對嘅一樣啦。就係、你唔俾佢入境啦。就算佢可以入境，其實即係僱主要使嘅錢係多好多啦，因為要擺佢即係隔離啊。嗰邊即係兩邊都要隔離啦，都要俾錢啦。咁但係政府即係好似你第一位嘉賓講咧，其實政府就好似冇做過啲乜嘢嘢係可以幫到，即係而家真係面對困難嘅人。即係例如你嗰一年可唔可以放寬呢？其實好簡單，對政府應該冇咩損失嘅。即係譬如呢個放寬嘅話，咁我就安心啦。但我而家一路睇住七月近啦，咁我就唔知道，即係咁我放咗佢走嘅話，佢根本基本上我等於冇噶啦。咁我咪即係又要去逼佢同嗰啲請新人嗰啲去爭咯。咁呢個其實可以做到，係令到現時嗰啲係保住而家嗰個，佢又未想走住。佢想翻屋企，但係佢係翻唔到基本上。咁我有一個朋友就係有。佢個工人做咗好耐噶啦，翻咗菲律賓，佢真係翻唔到嚟。 OK， 咁佢個情況就係 book 曬機票、book 曬酒店俾佢。咁佢連我要褪期，咁、那個酒店同機票嗰啲即係酒店都落一訂啦。佢話你可以話都俾我聽褪期褪幾耐嘅，咁我就俾你褪啦。如果唔係就即係冇啦咁。咁但係佢點知可以褪幾耐咧？ 係呢、這個、其實不過你講到話係唔係即係延長俾佢翻去外佣翻去嗰個一年期限咧？咁睇翻而家其實勞工處都話一年內若果翻唔到原居地咧，外佣可以喺僱主同意之下咧延長逗留期限咧，至到合約完結嘅，即係兩年時間就無需喺約與約之間咧翻翻原居地度假嘅。咁暫時有啲咁嘅安排都見到出嚟㗎啦。好，多謝陳女士嘅電話先，同你傾到呢度嚇。我哋關心咧就疫症嘅情況啦。咁今次就見到話有嗰個 N501Y 變種病毒株，咁佢實際上係帶嚟啲咩影響嘅咧？我哋點樣防範咧？都要請專家傾下。有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教授喺電話旁邊嘅。早晨，許教授。 係，早晨你好。 咁啊，解解呢個 N501Y， 其實我見到又話而家係印度個男仔係南非變種，咁其實係咩關係嘅？呢啲點樣理解我哋？ N501Y 係嗰個變種嘅其中一部分啦。咁就佢變呢、這個有咗呢個501Y 咧，佢就係個傳播性高咗。咁就引起嗰個社區爆發機會又會即係勁啲嘅。如果真係散咗出去嘅話，咁如果你再多埋個 E484K 咧，咁就變咗係嗰個應該係嗰個南非變種。咁同一原理咯，佢係傳播性高啦。咁對嗰、那個而家用緊嗰個疫苗個保護率咧，亦都係會有所下跌嘅嗰個保護率。咁再加埋，如果你以往係接觸過啲未變種嘅病毒感染咗。但是如果嚟咗呢啲變咗種嘅病毒，仍然都可以有再受感染嗰個風險咯。 即係而家話喺香港出現嗰個印度裔男子嗰個就係南非變種，係咪證實咗啦？呢個即係其實， 我初步聽到係有 N501Y 同埋呢個 E484K， 咁呢個當然要等衛生署佢做曬詳細嗰啲調查先至會正式公布啦。 咁係邊一個係叫南非變種？係咪叫有 N501Y 就南非變種㗎嘛？ 唔係 501Y 其實係英國變種都會有嘅。 OK， 你再多埋個 E484K 個部分。 E484K 就係南非變種啦，可唔可以咁講啊？ 其中一個元素嚟咯。 OK， 咁即係今次呢個個案就你聽到似乎都係有埋 E484K 嗰個成有呢個病毒株喺度，係咪叫病毒株啊？我都唔 初步聽到係啦，但我就未有詳細嘅資料啦。當然， 傳播力會高幾多啊？咁如果南非變種嘅話？ 譬如如果你講緊變種嘅話，佢一般起碼都高60-70% 嘅啦。 今次呢個個案咧，始終入咗嚟香港啦，大家好關注。咁大家諗緊有啲咩可能性？係咪佢係即係佢始終做咗酒店檢疫噶嘛？你覺得點樣入嚟嘅咧？呢、這個其實 我諗都係最主要兩大可能性啦。一係就係佢個潛伏期係特別長啦。雖然佢係21天喺呢個酒店裏邊咧，都留咗3次樣本，仲係有人同佢抽鼻同埋咽喉拭子嘅。咁應該就技術上唔會有問題。咁3個都係陰性。咁有時有啲個案嗰個潛伏期係可以超過21天嘅，即係喺文獻你睇到最長都有27天，喺中國境內嗰度係留意到嘅。咁另外一個可能性咧，就係會唔會係喺 酒店的檢疫期間受感染呢？咁因為嗰個華美特酒店一直都係做檢疫酒店㗎嘛，咁之前都有啲個案係有呢個南非變種病毒嘅個案出現過嘅，咁會唔會係有啲環境嘅污染啊，令到佢受感染啊？咁呢個係衛生署亦都係即係做緊啲調查同埋跟進咧。咁以我所知，第一輪嘅測試咧，酒店員工就係暫時都係陰性嘅。 有冇機會係個同住女友人，因為都話感染咗啊嘛，佢又做護士嘅喎，會唔會有機會倒翻轉女友人傳翻俾佢啊嘛？ 應該機會唔高嘅，因為如果真係嗰個病毒已經流入咗社區咧，佢個傳播性高60-70%，我哋應該社區見到好多個案嘅咯已經。咁我相信係個印裔嘅男士傳俾嗰個女性友人機會高啲啦。 咁聽你咁分析，咪暫時真係叫做廣泛流入社南非變種啊，廣泛流入社區都未見到住啊，應該都仲控制得住啊。今次我哋 暫時未見到，不過要小心啦，因為嗰個印裔嘅男士係4月9日出咗社區啊嘛。咁佢有個潛伏期噶嘛。咁你睇清楚，即係起碼都14天，再睇清楚有冇啲近啲樣本係都係南非變種病毒咯。 嗱，頭先有講過不同嘅可能性啦，我哋有冇機會揾出事實嘅真相嘅？ 未必，可能未必一定揾到答案嘅，因為你第一你喺酒店，當然你會幫嗰啲員工攞樣本啊，甚至乎可以抽血睇下佢有冇抗體啊。另外攞啲環境樣本啊，咁暫時以我所知。啲門柄啊，嗰啲勾啊，啲即係吊食物嗰啲勾，全部都暫時嚟講係陰性嘅。咁所以即係推斷就可以做推斷，但係就你話係咪真係揾到個答案，我都唔係好肯定。 有啲又話揾翻啲基因排序，咁可以對翻其他個案，可唔可以揾到啲線索咧？呢個又 基因排序可以，不過你近期入境嗰啲，無論你係印度。菲律賓佢都係呢一隻嘅，都可以係呢一隻嘅病毒噶嘛。咁所以就未必一定完全有幫助，但係當然呢個係一定佢哋做緊嘅啦。 頭先你提過啦，呢個南非變種傳播力高咗啦，但係對人嘅傷害有冇見到啲咩唔同咧？因為今次見呢個案又見佢冇病徵咁嘅，高病毒量。 係冇錯，而家見到好多因為要檢疫做嘅啫，好多都係冇病徵嘅。咁就。理論上個傳播性係可以高好多，但係就唔一定話等於嗰個人嘅病情嚴重啊，或者死亡風險高嘅。 呢啲唔係仲難搞嘅啫，你都唔知 道。係啊，因為如果唔係你驗，你根本上揾唔到佢出嚟嘅。如果你俾佢入咗社區，佢根本上係未必有病徵，但係佢仍然係有傳播性咯。 咁所以如果整體咁評估咧，你覺得喺社會爆發南非病毒變種嘅南非變種嘅風險有幾大？ 要睇定啦，因為嗰、那個人。裔嘅男士係4月9日出社區，咁政府都算都早快啦。佢喺嗰個百嘉士大廈全部都送曬去做21天檢疫啦，那個81位住客。咁另外嗰個印裔人男士去過嗰啲地方都係做緊呢個強制檢測啦。咁希望用呢啲措施係即係盡量減低嗰個病毒流入社區嘅風險。 有啲市民都猶豫緊打唔打疫苗嗰啲，可能聽到呢個案又諗啊，不如真係去打翻啦咁樣。有啲咩建議俾啲市民咧打疫苗點選擇啊？等等，疫苗對呢個變種有咩嘅反應啊？等等嗰啲。 咁如果有疫苗，冇理由唔打啦，因為始終你唔會自然出到抗體噶嘛，除非你係受感染。但係受感染嘅時候就有呢、這個併發症嘅話，或者係呢個死亡風險噶嘛。咁所以打疫苗都係一個最經濟、最有效嘅方法去產生抗體嘅。 打邊只咧？ 嗱，如果你就住南非變種咧，暫時啲數據咧就係復必泰就會多啲數據嘅。佢雖然嗰、那個抗體份量都係已經下跌咗，但係仍然都係可以中和到嗰個病毒。就科興嗰度佢有啲公司數據就話都可以中和到嗰個病毒，但係就喺文獻上就暫時唔係好清晰嘅。 保護率兩隻仲即係對於呢個變種啊，過唔過到50%㗎？保護率㗎。 如計唔到個保護率，因為佢而家嗰啲測試咧都係揾咗接種咗兩針嘅人士咧，就翻去抽血。看看他血裏面的、抗體是否可以中和到那個病毒。唯一就是4月1日呢就是輝瑞復必泰都出了一些公司的數據啦、就是跟進了那些接種者6個月，他們看到在南非裏面有800個個案呢就打了復必泰那些暫時都沒有人受感染，即是6個月裏面、反而有9位就是打了安慰劑的就是確診了的、是南非變種病毒。 OK， 咁呢啲可以參考住先啦，啲數據。但另外有一個個案又想問一下阿許教授嘅，就係、是、有個案就話接種咗第二劑科興疫苗之後七日，但係都確診喎。咁點理解咧？第一針係咪真係保護差好多？ 呢、這個唔出奇嘅，因為一般嚟講，你打咗兩針之後咧，你係要過咗起碼14天嗰個抗體個水平先至高同埋穩定嘅嘛。 嗯。 咁所以唔好以為打完第二針嘅即刻就會好快生效，其實都要個身體係一個呢、這個補充劑，係刺激嗰個免疫系統，令到佢係出嗰個抗體，佢要時間先至去到一個穩定水平嘅、 嗯， 一般起碼係兩星期咯。 嗯，係咪兩劑疫苗都係咁啊？伏必泰又好，科興都係咁樣啊？即係第一針之後都唔係好靠得住，都要等兩針再加14日先得。 冇錯冇錯。 嗯嗯，有市民又走去溝針，你點睇呢個？ 如果你是要想嘗試混合針咧，就應該參加廣大嗰個研究咯，因為你有人監察，即係你會睇到接種前同你抽咗血，證明冇確診，咁跟住打完針，佢哋亦都會有啲時段係再抽血睇下嗰個抗體可以維持到幾耐。咁反而行即係參加呢啲研究計劃咧，就有一個監察之下進行咧，就係會安全好多啦，同埋嗰啲數據會清晰啲咯。咁、 okay. 就唔應該喺市面嗰度即係自行又揾辦法去。即係為混針嘅，因為呢個就唔應該嘅。 Okay. 政府就話都諗緊疫苗氣泡啦，就話諗緊啊，4月29日可以睇下係咪可以開始到，睇形勢你得唔得啊？4月29日你覺得而家？ 而家都未係咁樂觀，因為就算我睇到新加坡都遇到我哋而家同樣嘅問題，佢、哋都係有啲印裔嘅人翻咗新加坡之後咧，就都引起爆發，同埋亦都喺酒店檢疫期間都 check 咗好多次，都係陰性。Okay.出咗社區先至係確診，所以新加坡同香港而家係遇到同一個問題，就應該短期內咧就要解決咗先，然後先至可以行嗰個旅遊氣泡嘅。 OK， 好，多謝曬許教授先同你傾到呢度啊。許柱昌教授咧就係政府專家顧問之一嘅。轉頭繼續有千禧年代，轉頭再傾。 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明报报道。在社區確診並且驗出 N501Y 變種新型冠狀病毒株的29歲印度裔男子和女友人感染源頭至今未明，中大專家許樹昌昨日透露，印裔男子的基因排序初步結果顯示屬於南非變種病毒，他在酒店檢疫的時候同層曾經有非裔檢疫者確診。根據美國疾控中心，南非變種病毒的傳染力增加大約50%，打疫苗之後的血清抗體中和病毒效力有中度減幅。衛生防護中心過去兩日並沒有公布女患者的行蹤，昨日只是披露她任職中環中央廣場診所，病毒量比起印度裔的男子低。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第一宗流入社區帶有變種病毒的29歲印裔男工程師同佢同住嘅女朋友前日確診，女患者喺中環雲咸街60號中央廣場嘅診所任診所職員。確診兩人日前亦都曾經到尖沙咀海港城行街。呢名31歲嘅女子冇外遊史，冇病徵。港府再度突襲封區，尋晚8點起將荃灣芙蓉大廈同麗城花園第二期第四座列為指定受限區域。《東方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一名從杜拜抵港嘅印度裔男子喺 Best Western 集團旗下尖沙咀華美達華麗酒店檢疫21日，並且喺病毒檢測呈陰性之後進入社區，但係其後證實佢感染變種病毒。文匯報昨日睇過本月以嚟變種病毒確診個案，發現大約1/4的個案都是曾經住在該集團旗下酒店。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估計，這一名印度裔的患者較大機會在酒店染疫，目前針對檢疫酒店的措施並不足夠，建議政府將檢疫酒店職員的強制檢測周期收緊至到去7日一檢。文匯報報導。 成報報導，香港再多一個人接種科興疫苗之後死亡，一名54歲的男子在這個月2日接種科興疫苗之後，前日凌晨被發現昏迷，送院經搶救後不治。北區醫院表示，病人在入院前的16日，即是今個月2日，曾經接種新冠疫苗。衛生署表示，死者是吸煙人士， 本港累計17人曾經打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死亡，當中15個人接種科興，2個人接種復必泰。成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一名90歲婦人去年代入電話騙案，騙徒假冒內地公安來電，訛稱佢涉及嚴重案件，要佢將銀行存款轉帳到去指定戶口，以查證係咪涉及黑錢。咁佢先後11次匯款近2億5千萬，成為歷年嚟最高金額嘅電話騙案。警方上個月拘捕一名19歲嘅大學生，據知佢亦都係電騙案嘅受害者。蘋果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天水圍濕地公園啟用超過14年，部分展覽和訪客設施開始老化，政府計劃斥資1億3500萬元提升設施，最快年底之前動工，明年第三季至到2024年年底之前分階段落成。當局建議翻新多個展覽廊和室內遊樂區，新設施就包括兩層樓高的滑梯、城網陣等，亦都吸引特色主題和互動體驗元素。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全球新型肺炎案例从二月下旬急剧反弹，本港输入个案近日明显增加，港府今后把关必须要拧紧密松。全球证实，特别是以色列近月的经验已经讲明，社会能否遏止疫情复常，完全是系于疫苗。社评说，本港社区最近亦都首次录得变种病毒确诊，港府同市民应当严格把关，加上速打疫苗。經濟日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說，各界早已經提醒官員收緊對外的防疫措施，包括禁止印度、菲律賓和巴基斯坦的航班來港，但是官員硬頸死不禁飛，堵截變種病毒欠果斷，造成防疫穿了個大洞。政論說，通關一拖再拖，遙遙無期，各地拒絕開方便之門，不是對香港市民沒有信心，而是對特區官員投不信任票。《東方日報》政論， 《文匯報》的社評就說，外傭照顧本港家庭發揮重要作用，外傭經常接觸長者、小朋友，假日又不時同同鄉聚會，感染傳播疫情的風險不可以低估。社評說，特區政府、僱主應該是更加積極鼓勵外傭接種疫苗，保障外傭、市民健康安全，降低引發社區爆發的風險，提升疫苗普及率，加快實現群體免疫的步伐。《文匯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特区政府计划将救济下的公务员子女教育津贴政策扩展到内地中小学是一个进步，但步伐太少，仍然没有涵盖内地的大学。港英时代公务员子女享受去外国，特别是英国接受教育的津贴，社评说，香港回归之后有关政策理应与时俱进，但是直至到今日依然不变，是没有转变施政思维。大公报社评， 日前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美国领事馆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爱都大厦，咁影响到外围嘅交通咧都系车多，咁包括系罗便臣道去翻花园道，龙尾就喺西摩道。干德道去罗便臣道车龙就在骏豪阁对出，重复多次，花园道落山方向近着美国领事馆附近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在外都大厦，影响到外围的交通，罗便臣道去花园道车龙排到去西摩道，干德道去罗便臣道龙尾就在骏豪阁对出。在九龙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着南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就是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着南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在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牛头角下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啦而家都系挤塞，咁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 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月富豪东方酒店就挤塞，车龙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在新界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花园道落山的意外啱啱清理好啊。咁虽然是啱啱清理好，车龙都有待消散噶。重复多次，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美国领事馆对出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咧仍然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同埋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开波，梁丽勤引球出击，左先右臂推咗几脚，已经过咗半场啦。大脚交俾右副位嘅刘伟恒，刘伟恒九一复出上晒力，满场飞啊！大前方揾机佢拍档，哇！何亨一路杀上嚟，好快就已经去到底线啦。队长拨横个波交俾何亨，何亨心控制一下，唔系啊嘛，佢竟然想喺度射波。亨恒勤呢个组合又再合体啦，究竟有冇好戏睇呢？大家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到十点，手下留情。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2021年4月20日，本港增一宗本地个案，另有四宗变种病毒株病例。 熔断机制生效，有中介担心停飞持续。 过百公务员冇签声明，聂德权称大部分人被停职。 世卫称全球新增确诊连升八星期，死亡病例突破300万。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9:14，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收听千禧年代。过去一个钟头一路讲紧咧，都系疫症对香港嘅影响啦。其中喺由于外边印度啊、巴基斯坦同埋菲律宾嗰个情况咧，咁而家有个熔断机制啊，就系话咧，今日开始啦，由嚟自呢三个地方嘅民航客机同埋曾经逗留过喺嗰三个国家嘅人士登机嚟香港嘅话咧，都要被停一停先啦。咁而家就话限制咧就系14日嘅，会做14日嘅，对外佣会带嚟影响嘅。大家去打嚟讲啦，1872311。另外香港呢度咧，亦都话由于有确诊者去过尖沙咀嘅海港城商场嗰度啦，政府寻日起咧就会一连两日喺海港城三号码头停车场咧做一个流动采样站，为商场嘅员工啦或者系去过嗰度嘅人咧做检测嘅。咁啊，见到多份报章今日都有同一张好近似嘅相啊，都系影住咧喺呢个露天之下海港城嗰度咧就系。大排長龍啊！咁就話持續有成數以百計嘅人咧喺度輪候緊做檢測嘅。請位嘉賓一齊討論下個情況係點先。有油尖旺區議員嚟自由尖沙咀西嘅陳家朗區議員一齊傾下嘅。早晨，陳家朗。 誒，早晨， 早晨你好。係又同你傾下嗰個海港城嘅情況啦。尋日你有冇落過去啊？見到點啊？ 咁啊，同你哋講完電話，咁啊，跟住落咗區啦，翻去咁啊睇過，咁大概10:30到11:00左右咧，咁就都成300多人企咗喺頭先講緊嗰個三號碼頭出面咧，即係啱啱又出太陽喎，咁啊好曬咁樣喺度等緊咯，見到。 哇！咁幾百人要等幾耐啊？佢哋？ 嗰塊牌即係都寫話要起碼去到龍尾要等成個半鐘大概。咁其實好多人因為佢哋都淨係知道咧。係即係有呢一邊呢個站俾海港城啦， 咁即係後來到我去到見到咁嘅情況，我三百幾人，因為有啲咧又可能係比較老啲嘅清潔工人啊，或者甚至有大肚婆嘅，即係有啲員工喺度翻工噶嘛。咁、我都即係見到咁嘅情況，都通知佢哋，或者喂，其實喺隔離咧嗰間巷口中心啊，同埋琴日咧仲有一個站係摩地道比較近啲嘅，咁都仲有得驗嘅。咁嗰啲係開放俾所有市民㗎嘛，本身即係巷口道嗰站，咁我哋度本來俾重慶嗰、那個重慶大廈嗰個嘅，咁但係都話可以做埋即係海港城嗰、那個，咁結果咁啊叫咗一部分嘅人分流，又唔使企喺嗰度等成即係成個幾鐘咧，咁稍微叫做好啲啲，但係就算巷口中心都企咗100人，我都見到接近。 咁尋日喺海港城嗰度講翻，佢係咪加多咗架採樣車落嚟㗎？ 佢應該係晏晝之後嘅事嚟嘅。我上晝去嘅時候都仲係兩架，因為晏晝我就過埋去，除咗海港城之外咧，呢位仁兄咧都去咗間維康嘅喺柯士甸道，咁我都過埋去嗰邊睇啦。同埋嗰邊都仲有另一個採樣站咧，就係喺官涌體育館隔離嗰個佐治五世公園嗰個球場咧，嗰、那個反而係冇乜人排嘅，得十個人到嘅啫，即係我去到睇排隊十至二十人內嘅啫。咁嗰邊其實就快好多嘅。 咁所以整体你点睇个安排呢？即系咪可以讲清楚啲啊？即系啲人流嗰啲分布。 其实应该咁讲啦，即系海港城本身已经做足咗佢哋可以做嘢，因为海港城自己都派咗好多啲保安嗰啲同事啊，咁落去帮手去做即系分流啊，或者系一啲即系维持秩序嗰啲情况啦。咁但系即系我哋睇到就系话政府要到即係嗰個採樣嗰個承辦商要到成十一點幾先至動快跑或叫人可以去其他地方，咁就好似係慢咗少少咧，因為見到嗰個人流係即係人龍咁長最長嘅時候喺三號停車場，頂到翻海港城喺碼頭嗰邊個入口嗰、那個即係嗰個通道嗰度噶啦已經。咁但係海港城嗰邊嗰、那個即係協助咧，我見到佢哋係即係好努力嘅，好老實講。咁反而調翻轉係即係我頭先講緊話，仲有另一點就係嗰個人去過就係嗰個維康咧。咁我中午去巡嘅時候，佢一張通告都冇貼過，提啲街坊話即係如果十一號嚟買過嘢啊，咁要去做強檢。咁我打過去佢哋熱線話要求佢哋即係加翻張通告。或者俾翻我回覆，我点解唔摆啊？咁到依家我都冇收过佢哋电话，亦都冇见过佢哋贴过。 OK， 咁我想问下海港城商场嗰边，想问翻，咁啲商户有冇啲咩反应啊？有冇或者你见到商场有冇人流有变化？ 商场佢咪我入到去十室九空啦，直情即系啲人都唔敢即系去买嘢。咁当然有人要翻工啦，上面写字楼。咁但系即系你见到即系同平时即系嘅海港城咧。其實真係靜咗好多，因為個個都衝曬出嚟去做檢測，或者可能有啲市民都比較擔心，就未必敢嚟啦，係啦。 OK， 好，咁多謝曬你先啊，多謝曬陳家朗講到即係海港城啦，同埋附近嗰個檢測站嘅情況啊。陳家朗咧就係由尖旺區議員嚟自由尖沙咀西選區嘅。 擴闊知識領域，網羅文化通識。今晚廣東廣西要講嘅係 今時今日星座嘅研究已經非常普遍。西洋占星学是否源于西洋？有几耐历史呢？占星学和天文学是否同源不同体的两大学问？岑日飞同嘉宾沈杰南、莫少嘉一起讲西洋占星学。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近日的天气落雨的机会比较多了，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24节气的谷雨。落雨的天气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有不同的感受，不过对于大地来讲一定就是一个滋润的作用了。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到1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维记。 显得一片惨淡。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有关疫症之下对生活各方面的影响可以继续打来倾啦。1872311，外佣特别菲律宾来香港的情况啦。刚才也都讲到那些检测中心啊，或者那些采样站、流动采样站的情况，打来倾1872311。这一节呢，跟住又想讲下有关一些康体设施啊。大家都好多时都会去康文署那里订个墙，谂住做下运动。咁但系呢，而家有时都听到啲情况话有人炒墙喎。咁点做呢？有时因为而家呢就嗰啲墙呢就俾嗰啲非租用人可以执鸡㗎。 家康文署咧就有啲新嘅措施，諗住下個月一號咧就開始做噶啦。嗱，其中咧就係話，若果租用人若果預計你唔能夠用個場啦，就要最少咧一日之前咧就要做個取消噶啦。咁騰出嚟嘅時段咧就會喺第二日嘅凌晨一點咧就喺康文署網頁嗰度公布。咁喺朝早七點半咧就開始經康體通俾市民咧可以先到先得咁咧去到重新預訂嘅。咁若果啊個租用人佢又唔能夠及時取消啦，就會視為一次嘅不取場違規。任何人如果連續30日內累積兩次咁樣甩場嘅話咧，會喺第二次甩場嘅第三日開始咧就唔俾佢訂場啦，禁訂場，禁嘅期限咧係90日嘅。呢啲招數幫唔幫到即係打擊呢個炒場咧？請位朋友傾下先，有香港體育教練工會籌委温遠彤一齊傾下。早晨，温遠彤。 早晨。 係啦，一路擔心炒場嘅情況，而家咪仲係好犀利嘅本身。 其實是冇變過嘅，即係政府做咁多措施，佢呢、這個不取場嘅違規啲懲罰咧，其實以我所知咧，足球場不嬲都做咗一段時間㗎啦、 嗯。 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就當然係有少少可以針到炒場啦，但係其實冇乜作用嘅，因為你有張良計佢有過場梯嘅啫。即係喺足球場方面，其實佢做過好多次唔同嘅情況，例如要實名簽場啦，以前可能用副本啊，或者係執雞啊都可以，而家要實名啦。跟住又即係將啲 book 場嘅日數又加又減都試過。最近仲講到話，一定要簽場嗰個人全段時間留喺個場地度添，講到咁，但係其實執行上好多困難啦，同埋冇杜住個炒場嘅，只係將炒場個價哦，你要我實名簽場，我咪幫你嚟到簽埋加價啫嘛。哦、 嗯， 你要我留低全程啊，我咪又加價，我幫你留到全程咯。佢檢查嘅時候，我咪喺度咯。咁定只係令到個炒價高咗，咁但係仍然係有價有市咯，因為個需求實在太大。 嗯，今次呢招唔得咩？呢招即係若果你兩次唔取場，兩次甩場啦，就開始淨禁埋你，唔俾你個人訂場添。呢、這個唔得啊！呢、這個 咁呢個其實係普通嘅，即係等於你租用咗個地方，你成日都租咗唔要，或者租甩底嘅，咁呢啲黑名單其實唔關運運動場事，基本規則嚟嘅。我覺得佢加呢樣係好事嚟嘅，講真，即係你成日亂咁租完之後又唔用，我蝕咗少少錢，我唔介意咁。咁呢個其實我覺得對炒場冇乜關係㗎，正常你都係唔好浪費啫，只不過係我覺得。 嗯，但係嗰個人就好難長期從事呢樣嘢，因為你如果中咗嘅話，90日即係三個月時間都唔訂得場咯。 咁佢咪要簽咯？佢只要簽咗咪得咯？係啦，或者佢我都話落加價。跟住我幫你去簽埋場，就算我唔用，我簽咗佢唔用又得，或者甚至佢有啲即係而家啲方法係，我取消咗再掉翻出嚟轉名，其實好多方法嘅，即係政府做好多嘢都係想所謂嘅杜絕炒場，但其實佢係好離地啦，佢唔知道實際前線嘅環境啦，同埋即係我哋啲教練都好即係討論嘅就係、是，你成日搞咁多嘢都係驚人投訴啫，話喂你而家投訴喎，冇得炒場喎，咁。真心講嘅唔係政唔政治，就係、是、你政府同警察呢一年，你都係對啲投訴啊，或者對所有人嘅訴求，你都可以唔理嘅。咁其實呢啲你唔需要做喎，根本你都係怕人哋話你啫。咁唔單止體育界或者唔單止足場啦，好多嘢都鬧緊個政府㗎，但佢都可以唔理嘅。咁其實你做嚟做咩啫？因為你係仲搞差咗啊！仲搞到、 okay. 哇！你而家又加呢樣又加嗰樣，係令到個炒場佬話：，咁啊加價啦，因為政府做咗呢個措施啊，其實冇改變過嘅。佢想做嘅話咧，真係多啲問一啲前線使用者，唔單止係公眾人士嘅意見嘅，嗰啲先係最了解。喂，而家個行情係乜嘢啊？你做完我話俾你聽，係冇改變過嘅，只係你令到佢加咗價咯。 OK， 嗱，對於有炒場嘅情況，大家有冇見到而家係咪都好犀利咧？可以打嚟傾啦，1872311。另外有咩方法真係打擊到咧？康文署新招得唔得咧？可以打嚟講嚟睇法，1872311。繼續同嘉賓傾下先。温遠彤咧就係香港體育教練工會籌委。嗱，執雞嗰度而家佢就話唔係即場執嘅，即係佢嚟唔到下一個想用嘅話，就要喺嗰朝早七點半咧就喺康體通度大家鬥快爭啦。呢、這個幫唔幫到手啊？這個又？ 其實呢個係以前一啲遺留落嚟嘅一啲，即係好我稱為好搞笑嘅問題。咁如果阿 A book 場 book 場佢冇用嘅，其實我唔明以前點解可以免費俾下一個人去用嘅。咁其實即係呢樣嘢係有啲人發現咗就覺得哇，咦咁好著數喎，咁我咪去執雞咯。咁但係而家呢個方法係啱㗎。喂，如果我 book 咗，我冇用嘅話，其實唔應該留俾第二個㗎嘛，係嘛？應該係當空咗去。因為我 book 噶嘛，可能我漏咗好，我唔記得咗好。咁但係咁我做錯咗，我漏咗嘅嘢，我要承受翻懲罰咯。我咪哎呀，今次冇 book 添，俾人 warning 啦。下一次 book 完又唔用，咁就俾你罰我一段時間冇 book。我覺得呢個係合理嘅，成個有系統嘅操作嚟講合理嘅。咁但係我都話對炒場冇幫助嘅。 即係以前炒場就係利用呢個漏洞去炒俾人啫嘛。咁而家好啦，一樣係可以做到㗎，加錢啫嘛。 嗯， 都系嗰句加钱啫嘛，系咪先？咁佢对于佢嚟讲冇影响嘅。 嗯， 即系加到而家嘅，我唔知道你哋知唔知啦。个炒价系起码系两倍至三倍噶嘛。咁但系两倍至三倍之后，其实佢哋都仍然有空间去赚钱，仍然有人系唔介意俾呢个价钱嘅。咁、嗯、你话点解决咧？我称为呢个系社会问题嚟噶，因为系供求问题，香港地少人多，乜都炒噶啦。 嗯， 系咪先？咁你話係咪要將成個價錢加大呢？咁你對公眾又唔公平。咁你話點用咩方法呢？喂，政府，我成日都講政府，你嗰啲高官又好咩都好，賺咁多人工就係要諗啲我哋諗唔到嘅方法嘛。如果我諗方法俾你，就我唔係你賺嗰啲人工啦。 OK， 但頭先你又提下都話要問下你哋啲前線或者接觸得多嘅人士意見，我都佢想解決嘅話。 但佢哋所不嬲所有嘅即係諮詢又好，佢哋做啲政策嘅時候，其實係冇實際參考一啲真係我稱為前線，例如一啲教練工會又好，一啲教練團體又好，或者啲。即係球隊啊，即係可能係足總屬下球隊啊，或者係唔同嘅運動項目屬下球隊，有時唔一定係問可能總會或者咩，佢哋未必可以反映到最現實嘅答案噶嘛。喂，而家啲科技咁方便，網絡咁方便，聯繫咁方便，其實你要去收集意見係嘛，唔難嘅。即係以前一個即係最近一個叫撐場大聯盟，係即係講緊關於足球場嘅使用情況，佢哋係用眾籌嘅方式籌錢翻嚟去。請人去做啲問卷調查，佢哋做出嚟嘅數據，做出嚟嘅實際嘅資料，可能仲準確過政府你自己諗出嚟之後再定啲政策嘅。 嗯， 我哋成日都話離地就係咁解啫嘛。 嗯，咁所以係咪都難諗橋啊？你睇你眼中都，如果而家問你嘅話，有冇橋打啲炒場？ 等我先講社會問題嚟嘅。你諗極佢都有過長梯嘅，你擺極所以我等於我之前啊嘛，你又要實名制，又要。幾日復場嘅，其實冇停過㗎，個炒場個市面，咁係咪唔理佢咧？咁但係甚至你暗地裏面有啲人覺得，喂，好地地你唔好搞我啊！你搞完又加價， 嗯， 可能咁樣添。咁但係你話點解決咧？我短時間諗唔到嘅， 嗯，係 啊， okay. 因為呢樣嘢真係長期問題㗎嘛，大家都知道。 Okay. 我唔係話佢咁做唔啱嘅，佢都有心想做好嘅，但係你做完有反效果，你仲衰啦。 呢、這個又會唔會辣唔辣咧？呢招會唔會所謂殃及池魚咧？即係唔好講炒場黨啦，普通市民會唔會要佢一日前取消難唔難啊？你覺得啊？ 喂，呢樣嘢我哋喺足球界已經一路行緊嘅，其實冇對公眾使用，因為我都話落佢 book 咗，佢應該要去使用噶嘛。 嗯、 你唔用，其實佢係最遲一日前啫嘛，你可以預早取消嘅。 嗯嗯， 你預早取消，佢都會預早掉翻出嚟噶。其實， 嗯，所以 一日前係啊，防止亦都係無謂嘥咗啫，即係你唔。俾你最遲一日前啦，你唔取消我就罰你啊，咁樣提醒你啫。 嗯，另外，蘇凡問埋 呢個措施係冇乜關係嘅，其實係 好快問埋咧，就另一招就係話，譬如學生有優惠價啦，同成人啦，咁而家就。哪怕一個學生在個場度，咁但係都若果有其他成人的話咧，都要用翻正價租場啦。呢招又點睇咧？簡單講啦。 咪呢個都係正常邏輯啫，咁都係你唔防止人哋取巧啫。咁你講到明學生優惠，你梗係想成對學生啦，睇佢嘅準則定係乜嘢咯。即係有啲可能學生優惠你係課哦，係咪校隊咁用咧？你個流程係乜嘢咧？係咪要學校老師去證明，或者學校出信去證明先有呢個優惠價咧？咁、 okay. 講真啦，本身啲價錢都唔係好貴嘅。 嗯， 嗰、那个优惠价你 争未必好多 嘅，都唔实际，系啊，咁、 okay. 真系。 咁多谢你先，温远彤同你倾到先，多谢晒你，温远彤咧系体育教练工会筹委啊。香港炒场犀唔犀利咧？有咩方法打击咧？1872311，打你一齐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禁止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的民航客机来港14日。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估计，这段期间会有大约1800名的外佣未能够来港，影响过千个家庭。这些雇主或者将会转为在港寻找合适的外佣，令市场竞争激烈。陈东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虽然暂时未见外佣人工大幅飙升，但是业界讨论之后认为是迟早会发生。他又话收到劳工处的电邮，通知业界做好准备。 他反问业界可以准备啲乜嘢，话政府由头到尾冇提供任何嘅帮助同埋补救措施。香港家庭用工雇主协会主席容马珊仪在同一个节目话，赞成熔断机制，雇主会担心当地聘请的外佣如果受到感染，会将病毒带到家庭。他又话不少雇主没有信心在当地请外佣，宁愿在香港请人，建议政府可以安排本地失业人士加入家庭助理的行列。政府昨晚围封荃湾丽城花园第二期第四座和芙蓉大厦，列为指明的受限区域。至今朝早大约七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截至凌晨一点，合共近120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政府正在两处受限区域进行执法行动，确认所有人士已经接受强制检测。麗城花園和芙蓉大廈分別有915名和280名居民已經接受檢測，政府派員到訪，分別有15和20戶沒有人應允，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0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其中一宗是來自雲南的本土個案，其余都是由境外輸入。患者分別在上海、福建、浙江等地確診，沒有新增死亡或者是疑似病例。另外新增的9名無症狀感染者全部由境外輸入。內地累積90520人確診，4636名患者死亡，85573人康復出院。印度的新型肺炎疫情惡化，英國政府將印度列入紅色名單，由星期五起禁止過去10日去過印度的旅客入境，只是容許持有英國或者愛爾蘭護照或者有英國居留權的人由印度回到英國，但是入境之後要在酒店檢疫10日，以防變種病毒傳入。英國已經發現103宗感染印度變種病毒株的個案，衛生大臣夏國賢說大部分個案與國際旅客有關，當局將會分析新變種病毒的傳染性是不是更加高，以及現有疫苗和治療方法會不會變得無效。印度昨日新增近274000宗确诊，再创新高。首都新德里昨日起封城，周末实施宵禁。英国首相约翰逊已经取消到印度访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85点，跌120点，总成交金额63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7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8点，跌4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286.4跌2.8，腾讯控股624跌3.5。JS 环球生活22.15跌1.1，阿里巴巴227.2跌4.8，友邦保险97.15跌8.5，康方生物52.5跌1.5，感恩生殖19.34升1.8，吉利汽车23.2升3.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68，日元108.26，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2，人民幣6.508，英磅對美元1.398，歐元對美元1.205，澳元對美元0.778，新西蘭元對美元0.72。日经平均指数报29171点，跌513点。港金现价报16380跌1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9.77美元，卖出1770.56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啲交通意外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影响到鲤鱼门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一带车多。咁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界限街近住书院道，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近住书院道。咁较早前咧，荃湾芙蓉街嘅强制检测安排咧就已经系完成咗啦。咁而家芙蓉街已经系解封，芙蓉街已经解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多，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慢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一带亦都车多。咁在新界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马加烈医院一段挤塞，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日出大道呢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宠物公园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在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以及青衣南桥落斜方向葵芳。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选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我本身在油股里面三只股票都有的，是不是值得存有呢？ 疫情嗰個唔穩定咧，個油價其實好挫下噶。你已經成手有啦，咁你再買落去咧，風險個集中度咧，即係所有雞蛋都擺曬一個籃度咧，我就唔建議啦。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點四到十一點， 黃師傅、黃偉傑、關教授、關卓照主持《投資新世代》。 淨係俾個名同地址代收包裹就有錢賺，幫手帶貨翻香港就可以免費旅行。 赚钱哪有那么容易，一心想找快钱，小心上了毒贩的当。 保安局禁毒处和香港海关提醒市民，千万不要以身试法。贩毒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终身监禁和罚款500万元。贩毒有害，切勿上吊。 2021年4月20日，本港增一宗本地个案，另有四宗变种病毒株病例。 熔断机制生效，有中介担心停飞持续。 过百公务员冇签声明，聂德权称大部分人被停职。 世卫称全球新增确诊连升8星期，死亡病例突破300万。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新聞之前呢，同體育教練工會籌委溫遠彤呢傾到康文署有啲措施呢打擊嗰啲康體設施嘅炒風、哦。下個月1號開始有新措施呢，就愛嚟打擊嗰啲懷疑炒場啦同濫用優惠收費嘅情況嘅。你招得唔得呢，可以打嚟講下 ,187-2311, 炒場嘅情況你見到又點呢，聽下聽眾嘅聲音先。有阿劉先生㗎。劉先生你好。 係，早晨你好。 早晨劉先生請講 啊。我其實以前都有搞過啲对波啦，去需要定期练习啊，去订场嘅。 边种波啊你？ 我打排球嘅，咁、okay. 我需要喺室内运动场度订场打波啦。 嗯， 咁好可惜，即系几年前都因为其实 個訂場情況都好難啊，咁所以隊波都最尾搞唔成散咗，因為我哋啲隊員都係一啲即係在職嘅人士嚟嘅，咁所以好可惜就搞唔到啦。 嗯，朝早按時間即刻去 book 都 book 唔到係嘛？ 係啊，冇錯，我哋其實每朝都準時七點鐘之就準備去上網去訂啦，咁其實每個隊員都一起去可能有三四个队员一起去努力去订个场，但系好多时候都订唔到咯。 嗯，而家有啲超就话打击嗰啲执鸡啊，另外话如果你成两次甩场嘅话咧，就禁你订场90日啦，帮唔帮到手呢啲？ 我自己嘅估计就应该帮唔到手啦。 嗯，点解咧？ 因为其实我所听到市场上就炒场都系有好多嘅，咁亦都系一个。可能對於炒場嗰啲炒家嚟講係一門好好嘅生意，咁所以有聽到亦都話有啲係可能係寫一啲 program 啊，咁可以上網去用啲電腦嘅方法可以 book 到場咯。咁譬如我舉一啲例子，我哋自己即係人手去上網訂場，七點鐘 lock in 其實 lock in 唔到嘅，一路可能去到 lock in 到可能要7:10或者7:20先 lock in 到，咁 lock in 到嘅時候其實已經場都俾人訂曬啦。咁、另外一啲情況，我哋都有啲朋友就係現場去康文署去排隊啦。咁我都試過去排隊嘅，咁亦都見到一啲教練都好陰功啊。咁一早可能六點幾就去排隊，咁其實佢哋都擔心訂唔到場。咁但係有啲情況都訂唔到嘅。咁情況亦都有見到有啲可能公公婆婆咧，可能係半夜11點、12點就去。提早去排队咯。 哇，咁早啊！11、12点等我第二朝啊。 系啊，咁所以有阵时见到佢哋都好阴功，风吹雨打都要去排队。 系啊， 可能帮人哋去制，帮佢订场咯。 不过刘生你咁都好可惜啊！你有心搞队波，因为订唔到场就唔搞添，索性。 系啊，我都觉得好可惜，同埋我都觉得好可惜嘅就系、是、我谂其实政府或者大家都希望做多啲运动去推广身体健康，咁但系就。亦正如头先各位教练团体所讲啦，即系其实场地好有限啊，咁都明白一场难求咯。 嗯 ，OK 好，不过多谢刘生打上嚟分享先，见到即系有心搞对波嘅刘生吓，咁但系因为场地嘅问题，最终都冇搞啦。而家都另一位刘生都打上嚟一齐倾，刘生你好， 系啊你好， 早晨刘生。 我咧就都系搞球队嘅，同埋有十几年前开始带社区啲球队嘅。 边类运动啊？你系搞？ 足球噶， 仲难争啊！呢个系咪啊？好似足球 系啊，足球更加系我十几年前我一个月起码有两场嘅，因为我哋系体育会嚟嘅团体嚟嘅，咁咧就即系做社区工作，咁到四五年前咧就已经开始就一年咧都分到十场嘅，但系跟呢四年咧，呢四年来咧，我只中过一场，即系个半钟头。咁另外中过一场咧，后屘就因疫情咧就取消埋。即系我四年咧，我只得一节嘅去俾嗰啲球员练波嘅啫。咁而家我都搞唔到球队啦，因为冇场地。 你足系咪草地球场？系咪抽签嘅草地球场定点啊？而家 系团体都系抽签，但系佢咧，因为我已经投诉过康文署。咁佢解釋俾我聽，即係點樣抽籤方法？其實即係我即係亦都有得解釋話，即係有啲人咧，即係求其揾七個人咧就註冊團體，咁佢已經即係我哋嗰個區咧已經有200個團體，咁佢哋咧已經佔咗50個啦，因為佢哋即係求其揾啲人即係註冊啲團體咁，佢已經四分一機會啦。咁我哋得一个团体，即系永远都抽唔到嘅。尤其是夜晚8:00至9:30 ，OK 嗰个时段咧，完全系冇机会。咁、那个球场就喺我哋楼下，我哋只系得啊睇人哋踢波嘅啫。 系， 即系有阵时，所以令到我区内嗰啲，我想即系话搞好社区啲球队啊咁样。但系而家咧，你根本冇球场。 系有冇解建议咧？点样可以解决到咧？还是都系球场上嘅死症啊？ 冇得建议啊！你建议冇用噶。我同康文署枕住开会倾好倾话，嗱你细嗰啲佢 啊啱啱个可能线路 系咪先 ？OK， 好啦，你大嗰啲根本就冇时间见你啦。 而佢亦都唔会听你讲，你下下倾讲咧，讲两年都先至话有个新例，但系你有人哋系职业排队，我试过去排过一场，我夜晚十一点钟， 哇， 等到第二朝七点就咁，又冇得坐，又冇得系咁企天光， 唉。 人哋嗰啲排队咧，就揾啲神运嗰啲抌张凳仔，一有人嚟咧就坐埋去，冇人咧就系神运，咁啊俾佢收$100。 O、okay, K， 即系就系啲炒卖活动啦。不过多谢呢位刘生打上嚟先啊，都系见到一场难求嘅情况。咁两位都话呢啲措施可能最根本要解决方法啦，都系整体我哋球场嘅数目唔够，都系要解决呢个问题先。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齐听节目嘅系黄正贤。 今集请嚟唐朝嘅剪接师何文轩讲下 剪剪剪 剪 剪 剪剪 剪 剪 剪剪剪 剪剪 剪 剪剪剪剪 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 剪剪剪剪剪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内容涵盖多个重要领域，当中包括 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 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 生物、太空、深海、极地等各种安全。 了解国家安全对国家、特区以至每一位市民都非常重要，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近日咧，連續幾日都見到警務處長鄧炳強咧有評論到香港媒體嘅情況啊，咁其中就講到4月15日啦，咁喺一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嘅時候咧，就提到話啊，大家要張開你嘅眼睇一睇清楚，我哋已經將一個傳媒集團嘅老細咧，由於勾結外國勢力，將佢拘捕、檢控同埋已經繼續扣留啦。另外這個老闆所控制的媒體不停用誤導、炒作、不盡不實的報導，從而分化人心，挑起社會的國家仇恨。4月16日的時候，見到警務處長都提到，就說對於這些嘗試用假新聞危害香港的安全的人，我們一定會全面調查，一有證據就會作出拘捕和檢控。也舉了個例子，就是國家安全教育日有張照片，就拍到小朋友在一個模擬的港鐵車廂裡面，有小朋友就用模型槍指著另一個小朋友的。處長就形容，就說一張天真爛漫的相片抹黑和黑暴有關，我覺得非常之不道德，這樣不單止傷害了小朋友的心，亦都進一步讓人看到有人想用恐嚇的方法，邊個親近警隊咧？邊個想同警方做朋友咧？我就要搞你。咁啊，見到警務處長咧都有提出呢啲嘅睇法，亦都提咗一個即係假新聞嘅概念啊，就話有啲人咧用假新聞咧危害香港嘅安全啊。咁究竟個情況係點樣咧？即係點樣解讀何謂假新聞咧？咁啊，呢一節就想討論一下嘅。咁其實就呢件事，我哋都有邀請警方接受訪問，不過警方方面回覆咧就暫時未能安排。咁所以呢個時候，你聽下學者嘅睇法點先。有香港大學新聞及傳播研究中心副教授傅景華一齊傾下。早晨，傅景華。 早晨。 早晨，你好。我見警務處長提到咧，就話有人嘗試用啲假新聞去危害香港嘅安全。我哋喺新聞學上有冇點樣形容何為假新聞嘅啫？ 首先咧，我就想講咧，即係有個概念問題啦。因為呢個假新聞呢個字咧，其實就經常用咧，就喺啲外國嘅即係政客就係用喺即係個字眼嗰度嘅。咁其實我哋一般講咧，就應該叫失實信息，因為失實嘅信息大部分咧都唔係新聞嚟嘅，好多時咧都係來自一啲網絡上嘅資訊啊，或者係甚至乎一啲政治團體。或者是官方發出都可以是失實信息，所以不一定要用即係假新聞呢樣嘢。所以我哋唔好用呢個字，我哋就叫失實信息。咁失實信息而家香港仲未有個立法例啊。咁但係實際上喺其他地方亦都係試過有啲即係立法嘅情況出現。咁但係喺實施嘅裏邊咧，其實仲有出現過好多問題啦。喺外國亦都包括新加坡啦，或者係其他地方都曾經引發咗好多嘅即係爭議，例如即係政府可能會有權咧係去將一啲某一啲網頁或者啲內容去 即係審查咗，或者要去停止廣播，或者甚至乎佢哋可以要求咧喺啲來源側跟咧，可能加一啲即係官方嘅一啲即係態度。咁但係喺執行嘅情況之下咧，就其實已經好多爭議咧，點樣去即係維持到嗰個地區嗰個新聞同埋言論自由？而家嗰個爭議咧仍然係繼續嘅。 嗯，但係點樣分一個新聞叫唔叫一個失實信息？有時有人見到新聞啊，呢個新聞好似好偏頗啊，好煽動性啊咁樣，咁係咪叫落入失實嘅？有冇啲咩叫定義何為失實嘅？ 其實呢個做法其實係好視乎咧，就喺不同嘅即係人士去即係個詮釋。而家係如果純粹用一個即係我哋媒體嘅做法，我哋有即係我哋自己本身有好多年即係做一啲所謂 fact checking， 即係資訊核實嘅啲工作啦。咁我哋本身有一套嘅即係機制。咁但係而家問題唔係嗰度，而家問題就係如呢啲咁嘅法例咧，好多時咧都係由行政嘅執法機關去傳釋，即係所謂咩叫做即係失實嘅信息，咁呢個先至係一個最大問題，因為而家你睇到好多嘅情況咧，佢好多時咧係將即係混淆咗兩件事，混淆咗就係所謂嘅失實信息，同埋即係佢唔同意嘅信息，即係有陣時佢可能佢只不過唔同意你個即係個刊登張相嘅安排係咁樣，咁佢就套用咗即係話一個失實咁樣，咁但係實際上。失實我哋係其實我哋係用係我哋根據事實去判斷究竟講嗰件事有冇根據，或者佢有冇一啲嘅證據去證明佢係即係真實存在。咁我哋去即係我用呢種方法判斷。而家最大問題就邊個有權去決定究竟嗰個係失實信息與否？ 嗯，外國冇啲例子嘅點樣去到判斷係唔係失實啊？邊個有權去到判斷嘅？ 而家個法例就未有啊，即係唔知道究竟係邊一個去實施。但係喺過往，即係喺一啲外國啲法例嘅操作咧，好多時咧就官方，即係個執法，即係執行機關就係即係警方或者政府咧，即係嗰個行政機關係有權去即係去傳釋邊個係即係所謂失實。咁而佢亦都可以透過嗰個法例咧，係有權力咧係去要求咧，即係發布嗰個信息嘅團體，可能喺側跟佢一定要做一個即係澄清，或者一定要講個官方嘅講法係點樣。另外就係佢亦都有權，例如佢覺得依個網站或者個網頁裏面咧係經常係刊登一啲失實嘅信息，咁可能要求嗰個經營商或者社交媒體咧就要將嗰個網站即係下架咁樣，即係佢會有咁嘅傳釋嘅權利嘅。咁依、這個唔一定係根據頭先我所講話，即係究竟即係新聞上面我哋一路做緊嗰種 fact checking 嗰種嘅運作模式，而係可能係根據即係嗰個行政機關自己本身嗰、那個理解，同埋或者佢哋本身嘅政治需要咧，去決定究竟係點樣去做。 嗯，咁而家咧，而家媒體裏邊有冇所謂自我監察嘅咧？有冇一啲組織啊可以做到呢樣嘢嘅咧？ 而家其實喺香港有好多即係不同嘅媒體咧，即係佢哋自有一啲不同嘅即係包括一啲外國嘅新聞媒體，有啲有一啲本地嘅一啲團體係做緊呢啲所謂嘅 fact checking 嘅一啲工作。咁但係我想強調咧，即係嗰啲 fact checking 咧，就唔係淨係針對新聞嘅，都針對好多其他咧網絡上嘅信息嘅，就包括咗甚至乎好多咧，即係我哋發現咗咧，即係過去咧。好多發現咗係失實嘅信息咧，係來自一啲同官方有關嘅團體或者同啲政治嘅人物嘅。咁究竟而家佢講緊嘅呢種即係法例咧，係咪即係針對所有嘅即係其他團體？包括例如舉個例，例如一個官方嘅媒體或者政府去發布咗一個信息係失實嘅咁樣，咁呢個法例係咪亦都應該係針對佢哋咧咁樣？ 嗯，但係又要證明一樣嘢失實，會唔會其實難度都幾高嘅？你要 喺而家究竟喺個法庭上面有點點判咧？其實都相信係有啲即係一啲案例去決定嘅。但係問題最大問題咧，就係喺執行上面咧，其實個執法機關咧本身咧已經係可以行使個權力嗱。咁嗰啲行使嘅過程之中，其實咧係咪有足夠嘅可以制衡佢嘅力量？即係例如你話係一個。質實咁樣，佢又係咪有一可以上訴咧？係咪可以有一個機制可以 即係可以去解釋咧咁樣，而嗰個解釋亦都會接受咧咁樣。咁其實好多嘢大家都唔好清楚。依、這個亦都係對香港嗰、那個即係好多，因為香港係一個好國際化嘅城市啦，好多社交媒體啊、國際性嘅媒體都喺香港運作。如果你喺香港推行即係依類型嘅法例嘅話咧，其實喺操作上咧就會同好多即係而家喺其他地方操作上咧都會有一啲即係衝突嘅。咁究竟點運作？我而家唔知道係點，因為而家個法例都唔知係會點出現。但係依樣嘢喺過往經驗都睇到咧，會對香港嗰、那個新聞同埋個言論自由咧都會有衝擊。 嗯 ，OK， 好，咁多謝曬你先啦，阿傅景華同你傾到先，多謝曬你啊，傅景華咧就係、是、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嘅副教授，咁啊講到咧有關最近一啲警務處長林炳強提到啦，就有關一啲媒體嘅情況嘅一啲言論，咁啊講咗一啲回應嘅，咁啊都提咗次啦。我哋其實就呢件事都有邀請警方咧做回應嘅，不過警方方面咧就未能夠安排到。好，節目時間嚟到尾聲啦，最後同大家講講天氣情況係點先。23度，相對濕度咧70%。天文台預測咧就話今日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微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今日最高氣温咧會到大概26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東風，初時離岸同高地咧間中吹強風。展望了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都是炎热的。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呢，听一节一分钟阅读，明天8点继续会有千禧年代。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近排有不少香港人都考虑移民，毅然离开土生土长的地方，当然就是渴望寻找新的生活。但是发生过的事是不是真的可以随着旧护照一起报销呢？新环境是不是就会带来幸福快乐的人生呢？庄梅岩剧本集里面的圣河西谋杀案就交出了一个令人却步的答案。 圣河西谋杀案讲述从香港移民到美国多年的阿汀和阿玲两夫妇在圣河西过着平淡的生活，但是当阿玲的旧同学 Sammy 突然来访，终于引发出两夫妇积压已久的分歧和矛盾，更意外揭露一宗埋藏多年的杀人案。 杀人当然可怕，但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不见血的谋杀。阿玲是一个强悍固执的控制狂，而老公阿汀事业无成，被困在阳光明媚的大国小城里面屈屈不得志，成日都被老婆差遣去做各种的家务，消磨所余无几的尊严。阿汀因为很多年前为阿玲犯下了一宗谋杀案，所以他就算对生活现在有百般的不满，都没有能力反抗这个同自己唇亡齿寒的共犯。他杀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换来的是被自己曾经爱过的女人扼杀身份和灵魂。 圣何西谋杀案有一个更大的命题，就是移居海外的华人身份认同。劇中出现了一个自力更生的台湾人和自称白手兴家的中国夫妇，两岸三地的代表都在美国这一片土地谈论起身份意识。劇本没有强塞论点强迫观众认同，只是以一句点到即止的话作结，你讲的是生存，而我讲的是怎样生存得有尊严。 庄梅岩曾经讲过，舞台劇的劇本寿命都是很短暂，但是圣何西谋杀案不单止多次公演，更加被改编成为电影。这样看来，出色的劇本就好像拥有自己的生命感，而生命就会不断找到出路。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庄梅岩劇本集》，作者庄梅岩，由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